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重要嘅事情讲三件。第一，今日港铁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两点钟嚟到啦。第二，登记咗嘅记得嚟。第三，冇登记嘅都要嚟。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就至到今日啦。Show time， 又叫大家一阵嘅，好靓啊！今日有人， 咚咚咚撑。咚咚咚咚撑撑撑撑撑， 咚咚咚咚咚撑 撑撑，风骚快活人今日做喜事啊！就系、是、咧，我哋一阵咧就去到呢一个何文田嘅地铁站啊！ 耶、yeah! ！ 港铁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啊！所有老友记 B B 们一齐嚟玩啊！ 一定要嚟啊！ Yeah! 一阵见。阿马强啊， 系 你会唔会伴住呢只歌一齐唱，好似嗰个 trailer 咁？ 系啊，好难听啊！我唱个版本超级难听，我认嘅。 但系你今日要找 数，如果你唱嘅话就系陈百良啊。 喂， 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车厢中的唱。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叹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叹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爱心里空 陈百强啊，唔系陈百良啊嘅约会三分钟唔止嘅，我哋今日起码整整一小时啊！嗱，咁啊虽然咧个 show time 系两点半啦，咁啊但系咧都要话俾大家听咧，希望大家咧尽量两点钟嚟到，因为有少少嘅登记啊， 系啊， 派一啲嘅飞仔啊，等大家等等识别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记得两点钟嚟到呢一个何文田嘅 L 六转车大堂。咁有朋友今朝咧就 send message 问我咧，佢话我打唔到电话，或者嗰人唔记得， 点算啊？ 都可以咧。 哇 正啊！可以你点解唔可以啊？ 即系你有心，有时间你就来吧。 嗱，我哋有两批朋友啦，系、嗯、咪？有一批嘅就系咧，早前已经打通电话就攞咗我哋呢啲嘅即系位置嘅朋友嘅话咧，咁啊记住两点钟到，可以咧选择直接去到呢个何文田嘅 L 六转车大堂，或者亦都可以喺何文田站嘅客务中心嗰度咧就集合嘅。工作人员咧会带领大家去到 L 六嘅转车大堂嗰度咧，因为工作人员需要啲时间要核对你哋同埋登记资料咧，咪俾翻张飞你嘅话咧就。 就可以入場嘅， yeah,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若果你話嗰就早一輪嘅話，你係攞唔到飛嘅話，唔緊要，你一樣可以嚟嘅， 正啊， 一樣可以嚟。我哋希望咧，大家今日咧去到漢文田嗰個地方，亦都可以叫做就係風騷，我哋第一次齊聚，可以咧就同大家咧可以咁近距離見面，我真係好想見到大家。 冇錯， 即刻急 call 啊，馬伯良啊，馬嘉烈啊，馬老爺啊，得唔得啊？ 當然喺呢個時候嘅話咧，亦都要有一啲嘅特別消息咧，先同大家講咗先啊嚇，就係、是、港鐵嘅消息嚟㗎。咁由於咧輕鐵嘅元朗站發生交通事故啊，由元朗站至到唐芳村咧，呢、這個就係唐芳村站咧就係暫時咧要暫停嘅。咁而輕鐵嘅610號、614、615以及761P 咧係需要改道嘅，係唔經上述嘅路段啦嚇。港鐵咧已經安排咗免費嘅接駁巴士，咁啊行走咧紅天路緊急月台至到元朗站嘅路段嘅，咁啊接載受影響車站嘅乘客嘅，請大家密切留意， 小心啲啦，日月時間出行 係啦，小心啲。嗱，咁啊補充少少啦，咁啊登記咗嗰啲朋友咧，第一時間咧係會有座位啦。如果有剩嘅咧，就算今日冇登記，一齊嚟，咁啊坐得嘅就坐啦。如果真係唔夠座位咧，咁啊盡量逼近啲 咯， 勾曬，企都開心㗎，冇錯。我哋一陣都係企啫嘛，你係咪企啊？ 我都係企一陣， 好難講。我唔知， 但系我希望所有 B B 们着靓啲，所有粉丝们着靓啲，我哋影相，好唔好？ 但系你今日好乖，你吹到个头好高喎。 哎呀，我依家个 headphone 我都唔敢， 我都系咁 摘落去啊！ 讲我已经摘扁咗个头啊！ 好紧张啊！咩一阵， 我哋真 系 好紧张嘅。咁譬如可能就今朝早嗰个一早就已经去咗 T V House 嗰边度化妆啦，我哋又即系准备就绪啦。咁样希望就用一个好精神嘅状态同大家见面，因为我真系隆重其事啊！ 我都系啊， 地方同大家即系第一次见面啦，齐晒人啦， 好期待。 我寻晚试衫啊，即系喺自己屋企 咧， 摊晒出嚟。我最后就系呢一身打扮， 系 你觉得点啊？ 就唔似经过试咗衫啊，又或者系深思熟虑而打扮噶咯，咁样。但系点都好嘅话咧，我都知道我哋啲 fans 们咧都非常之隆重其事嘅，因为我哋嘅大咖 fans 发发， 哇，佢又嚟啦！ 即作咗有一首嘅歌曲，琴日已經率先咧俾我聽咗啦。咁我同佢講，我就話非常之好聽，非常之好聽，係啦，係改自咧就係童年時嘅。咁啊，裡面嘅話咧，其實首歌咧係針對你嘅，係 啊，叫你找找數歌， 特別好聽， 我都覺得好聽，因為我用嚟自勉啊， 係啊，冇錯，係啊，所以有好多人咧今日個都會揾你找數嘅，係啦， 佢啊， 你自己看著辦啦， 即係你就褪出去啦，唔理我。 我梗系咯，你自己应承嘅嘢嚟噶嘛，啲支票你开噶嘛，关我咩事啊？ 梗系你找数啦， 真系咯， 得冇问题，男人大丈夫。 咁下一句系咩？ 吓， 大丈夫之后系咩？ 男人大丈夫， 能屈能伸。 继续啦，继续啦，两点钟喺何文田呢个地铁站 L 6嗰度见，各位朋友嚟啦。 想问下大家拍档咧，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有冇试过咧煮嘢食啊？无论系煮俾自己啊，煮俾屋企啊， 煮虾子面。 细个嗰时候 吓咁乖噶，我煲饭。 哦， 煲饭帮手煲，帮手煲饭， 但有冇人睇住你或者教你噶？ 冇噶，有人教你 得啦， 系啊，有人教你，咁但系跟住就要你煲咯。煲饭冇乜嘢噶，其实你系洗米啫嘛，洗米之后跟住揿 水， 系我而家好叻噶，而家系唔需要摆喺手落去嘅，望就得啦，目测， 冇错， 目测， 以前要摆喺手嘛，唔知要几只手指折咁样。 不过唔同米要用唔同水噶喎， 我知啊， 系 啊，有啲多啲水 嘅，有啲受水啲，有啲冇咁受水噶喎。又或者你想食， 净系听你讲受水呢两个字，你都系professional 啦， 是 expert， 系啦， 专家， 好犀利。 因为呢个古话古文都唔识受水， 系啊，真系受水噶， 净系识 cap 水啊。 同埋就系你要睇下嘅就系话，你要想食啲佢系腍啲嘅啦，或者系硬身啲嘅啦。有啲人会中意食嗰啲有咬口嘅，咁样嘅话咧，你个水分嗰度咧一定要非常之控制得好嘅。同埋你买米嘅时候，你都要问噶。 系， 嗯， 但买米而家招市场，问呢个，问米， 我 系 问米咯，你问下啲米咁样问佢， 咩米啊！你要受几多水啊？ 究竟你系要多啲定少啲啊？咁样咁就好准噶啦。 但系咧，我想 特别系七月十四， 细路仔整嘢食咧真系好得意。第一，佢学到啲嘢啦；第二咧，可以俾佢有啲叫责任感。 系啊。 咁喺有个幼稚园，有个老师咧就教啲小朋友咧整月饼。其实月饼我真系唔知点整，又要搵啲莲蓉啦，又唔知 要猜猜完之后咧就 你整过 嘢咧？整过啊， 有个模噶嘛？ 系啊，压落去。就砰哼翻出嚟，摆落焗炉焗一阵，攞出嚟再扫啲油。 咁你个馅咧？你个馅自己食。你几时摆个馅啊？ 空心月饼， 空记得咗，系嗰劈嘢嘅时候咧，就塞个网咯， 即系好似你包嗰啲饺子咁样咯。 process 啫， 你最紧要你连用 又睇下啲。咁啲莲蓉会唔会受水？点受水？ 又系咁，又唔系嘅，唔关事。 咁就好得意咧，就 边度噶？呢个新闻 内地嘅。咁但系家长咧收到嗰月饼咧，就收到一个通知，就话：诶，李小曼做咗个月饼啊，不过咧最好唔好食啦，各位家长为咗安全咁样。 因为手唔干净。 因为佢话嗰啲小朋友咧，其实好多啲冇洗手啦，又或者打咗一次啦。其实系啊，冇错，你觉得好啦，你当差嚟教俾玩。 系啦，咪睇一个制成品咯。 冇办法，细路仔就系咁样，即系佢唔会谂啊，要洗手啊，或者呢一样。 但系大人都有责任嘅，你做呢啲戴个胶手套啊咁样。 对唔住，我觉得若果你话听你用乜嘢啦，如果你话系用一个手工堂嚟去教佢猜一个月饼嘅话，你又唔系好啱嘅。嗯、你因为家政堂嘅话，其实你需要话俾佢听嘅就 系 处理食物嘅时候嘅话， 你 系应该要干净。 系嘛， 系 嘛， 系咪？ 因为你 小朋友你 嘅嘢 都 要食噶 嘛， 系 咪你教佢噶嘛？ 冇错， 系咪？我以前家政堂嗰个小强老师都冇教我洗手。唔使洗手，佢打一次下，借下多啲。 呢個係叫小強老師 嘅，猜埋落去咁樣咯。 嗰個老師 咁叻啡嘅啫。 嗰個老師， 嗰個老師又有邊？ 小強邊老強？老強啊，而家邊老強？ 系咪先？我觉得应该 炒啦。 你如果你教佢煮嘢食，你 系一定要洗手，干净，干净系必须嘅。 细路仔系咁噶， 唔可以话。 我想讲嗱，有时咧唔系专登嘅。嗰次咧，我仔中学嘅时候咧，一班人去露营，咁要自己煮饭煲汤啦。嗰煲汤咧，佢自己最后嚟都唔系好敢饮，知唔知点解咧？因为有个同学仔唔小心咧，跌咗个洗碗就煲落去。跌咗落去，跟住嗱嗱翻起，咁大家望到就话：哇，就惊！ 唔系啊，即系洗碗布，你点会喺个煲上边咧？咁咪 好 舐嘅， 好舐。 点解唔冚盖咧？ 系啊，因为就系冇呢啲咁嘅经验或者个 sense 咯，你唔知道。哇，洗碗布， 喂，其实个洗碗布系咪你个仔啊？你又赖咗人哋啊？嗱，你冇俾我查到呢件事啊！ 学咗我， 系啊，我真系好怕噶。其实咧 ，Doctor Matthew 都有同大家讲过啦，系咪？其实应该系要俾小朋友细细个嘅时候就要训练佢啊，点样去煮嘢食啊，照顾自己啊，呢啲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嘅话，系成长当中嘅话系必学嘅。 系， 我系相信嘅，因为你谂下，到底系佢迟早佢有一日嘅话，冇爸爸妈妈喺佢身边，佢都要学识照顾自己同埋照顾人嘅。咁点解你唔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去教好佢呢一样嘢？因为呢个系基本，照顾自己嘅饮食嘅话系一个基本，啱唔啱先？ 啱，同意。 同埋其实我觉得咧，我作为一个人哋嘅女朋友。 友咧，我真係會好猛嘅。我唔係話我而家嗰個嚇，我係講緊我試過我曾經嘅就係有一啲嘅就係佢孖寶嚟嘅，佢係乜都唔識嘅。 啊， 邊個啊嘛？邊個啦？咪就係。 你輸俾我，你 我就會嬲啦，我就會嬲，我就覺得點解媽咪係乜嘢都唔使你做，乜嘢都唔使你搞，到你大個嘅時候嘅話，難聽啲講句，其實你係廢物嚟嘅。 啱啊，同意啊。 係咪啊？你係乜都唔識咯，煲湯又唔知係咩嘢，連煲水我又唔知道。 水滾係咩？ 水滾係乜嘢都唔知道，係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嘅話係一個責任，係、做得唔夠好嘅。 嗱，我覺得咧由基本功做起，起身接一張被先，最基本嘅啦。第二，你放翻嚟嗰套校服，唔該你自己掛起佢，就唔係攣喺嗰度。仲有我最見我最差嘅咧，就係三四年班咧，朝頭早起身翻學咧，唔自己著襪。鞋都媽咪幫佢套入去，綁鞋帶。 跟住書包可能有工人姐姐幫佢拎。 係啊，呢啲真係唔好啊，冇競爭力噶。不過我自己今朝都係， 都係人哋同你套嘅對嘛？係咪啊？ 套咗喺邊？ 咩物嚟？套喺邊度？係啦，幾大隻嘅啫嘛？ 係咪笠咗落個頭度？係咪用聖誕物？ 係咪聖誕老強咧？你就係聖誕老強。 聖誕物 啊！點解唔講嘢定七嘅？啊，我係十點半先喺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受元朗站交通意外影响，轻铁元朗站至唐芳村站路段仍然暂停。港铁职员正系处理事件，并且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红天路紧急月台至元朗站路段，接载受影响车站的乘客。消息指，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再有一个人被捕，警方在屯门满明山拉了那个28岁的诈骗犯罪集团成员，至今同案已经有19人被捕。当局委托大学建立照顾者资讯网，预计下个月推出，为照顾者提供不同资讯，包括社区活动、照顾技巧等。立法会议员林素慧说，社区不少照顾者不懂上网，甚至打电话亦都要人帮手，是不是能够运用资讯网值得深究。他期望资讯网正式推出之前有试用版，令到议员先了解成效。林素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建议，资讯网可以加入人工智能，设有即时对话功能，方便照顾者搜寻所需资料。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两个中国公民在曼谷救物中心枪击案中一死一伤，使馆已经启动应急机制核实情况，并且会同泰国有关方面开展善后处置，第一时间派领事官员到场了解情况，并且到医院探望伤者，伤者目前情况是稳定。大使馆又说，事发之后泰国总理蔡塔亲赴医院探望中国伤者，他和副总理兼外长班比都分别致电韩志强大使，代表泰国政府对不幸遇难的中国公民表示哀悼，强调泰方将会迅速依法查办枪击案，强化治安管理，确保为到访泰国的中国公民提供可靠安全的环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16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215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5.75元升1.35元，恒生中国企业59.64元跌5.4元，腾讯控股298.4元跌2.2元，盈富基金17.85元跌9仙，阿里巴巴81.95元跌1.15元，美团107.3元跌2.7元，港交所284元跌0.8元，比亚迪股份233.6元跌5元，南方恒生科技3.702元跌4.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49.27，瑞士法郎0.922，加元1.371，人民币7.324，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0634点，跌603点。港金报17,0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79美元，卖出182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而家轻铁元朗站发生交通事故啦，由元朗站至到塘坊村站咧需要暂停噶。咁轻铁嘅610、614、615同埋761P 咧都要改道啦，唔经上述嘅路段噶。咁港铁咧已经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走红天路嘅紧急月台啦，至到元朗站路段接载受影响嘅车站乘客噶。咁再讲一次啦，就系轻铁元朗站发生交通事故，由元朗站至到塘坊村站咧系要暂停噶，咁轻铁嘅610、614、615同埋761P 咧就要改道啦。咁港铁咧就已经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行走红天路紧急月台啦，至到元朗站嘅路段接载翻受影响嘅乘客。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机电工程总部对出咧，由于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情况，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龙尾排到去马场。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是紧急维修的，现在工程就已经完成了。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的慢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光明院嘅财政大管家，你做得多，委屈多，领导有眼睇嘅。 咁都要梅院长领情先得噶。 究竟作为光明院院长嘅梅晓哥，同作为院入边财政局局长嘅叶昌和有咩过节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啦！如果有一阵间十一点钟，啲人我哋今日 AI BB 班上堂， 又嚟咗啦 ，Ivy 小小妹， 咁早 嚟咗啦， 吓 系啊，我接待咗佢啦。 今日早餐系嘛？课程深唔深？今日仲有嘉宾， 今日有嘉宾， 系啊，有校长啊， 系啊， 系啊， 唔使惊啦。 今日冇课程，我哋就希望嘅就系等等了解一下嘅就系即系 AI 究竟系平时啦，唔同嘅范畴佢哋点样应用紧嘅，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非常好，十一点。留意啦啊！喂，大家咧对呢个细细只嘅所有嗰啲虫虫咧，可能未必好担心啦。咁但系最近睇新闻咧，发觉有叫虫虫危机啊，因为话咧喺 虫即系嗰啲一 嗰啲臭虫吸血嗰啲床虱系啦，咁咧喺好多咧不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啊，甚至系巴士上边啊。戏院啊，都有呢啲咁嘅 塞 出嚟，唔知点解，咁佢哋可能出现喺床啦、衫啦、行李啦咁样，但系令到咧好多人咧连喺巴士坐都唔敢坐，因为惊一坐咗咧， 以前细个咧 唔坐就好咧，咪有位坐啦我哋。 第细个点？ 以前细个咧，嗰啲巴士真系有木塞噶， 有 系啊，嗰啲 都坐啦。 唔系啊，我试过啊，系啊，我试过咧，坐完一个大髀咧红晒，因为着条短裤仔出街啊嘛。 你觉得系木塞系咪？ 真系木塞嚟嘅， 系咩？ 唔系乜嘢啊？ 即 系 搣自己大髀咯，唔俾啊！ 阿嘉莉哥遮搣佢， 我做乜嘢好？ 我有鬼搣你，鬼搣你。我唔 会搣佢哋嘅 MEET 系啦，木塞好 冇得避 嘅， 冇得避 嘅，冇得避嘅，系啊。 我亦都听过有一次咧，见到有人搬屋啦，咁个管理员咧就白俾我听，你知唔知点解佢搬啊？咪搬咪搬咯。我话唔系啊，因为间屋太多嗰啲叫做藏室啦，就系嗰啲咁，治都治唔到。佢原来呢啲嘢好难根治嘅，佢可能会匿喺啲墙啊、衫啊等等等等。咁 呢啲我又觉得冇咁紧要，系咪？但如果你讲紧白蚁就麻烦啦， 嗰个更加麻烦， 白蚁就好麻烦啦， 嗰个真系好麻烦， 真系要揾专。家先就可以搞得掂啦， 系啊，就啲滅蟲專家成套白色衫嗰啲， 冇錯。除此之外嘅話，其實基本上嘅就係佢話有咁嘅機會嘅就係你有一個地方度發現有白蟻咧，其實基本上你屋企有木嘅嘢都已經好可能有一啲白蟻住咗喺嗰度噶啦。 但係 你 睇唔到， 佢哋會搬噶嘛，同埋有時佢哋好衰啊嘛。 係啊， 你以為你搞咗呢個門框咁樣嘅話，佢就搬咗，唔知去邊度啊嘛。 搬間大啲嘅地方， 再搬間大啲嘅，我唔怕你。 即係你冇咗， 我有歌場。 完一轮啦，可能半年之后佢又出翻，之前佢唔知匿咗喺边，就 系 咁。 系啊， 喂，但系最近咧，我都俾一个小强仔咧搞到好烦。 吓， 有 只 小强仔， 抌死佢唔得啦。 喂，我真系好想问你，小强即系曱甴啦，意思即系好快噶嗬。嗱，分别两晚，第一晚咧就喺我个女间房啦，咁样佢大叫啦，入去见到佢喺度好耀武扬威啦，咁样，于是咧 好大只噶。 好大隻，嗰啲叫咩？ 拍死佢咯！ 得個人， 咁首先，因為佢擒咗一啲好撩楞嘅位啊，你譬如台燈上面你拍唔到噶嘛，我就撩佢落嚟啦，一落咗嚟啦，我即刻揾啲紙咧冚住咗，啪啪啪啪咁樣揭開唔見咗佢，好似變魔術咁。你明唔明啊？即系当时我咁，咁犀利嘅，我明明揾 咁啊，女有冇拍手？耶 ，Magic 劲啊！本来有嘅，而家冇。 系啊 ，Magic。 跟住嗰两晚佢唔肯翻入房瞓啦，结果喺我同我太太房三个人逼埋一齐。好啦，琴日咧，前日又喺另一个地方出现啦，今次喺浴室出现，跟住到我仔尖叫啦，咁我又 吓呢个仔都尖叫， 惊 大个仔嚟喎， 我都估唔到， 佢喺边度出现先？ 浴室 浴室啊， 唔系咪冲凉嘅地方，即系淋水，系咪兜嘢啡佢咯？ 入边有水，佢喺出边嗰个玻璃，咁我又一拍啦，跟住跌咗地，我又搵嘢吸住啦，再打一揭开又冇咗。其实系咪鬼嚟嗰只曱甴咁犀利？其实曱甴嗰啲活动能力真系好快嘅，啲动作。 去搵你报仇， 因为我杀咗。 即系第二只系鬼魂， 冇错。 系，点解佢要揾我报仇？因为我之前 你自己 做 咩事？ 我想问一样嘢就系、是、你屋企系冇杀虫水呢样嘢嘅？ 诶，冇，暂时冇。 点解唔喷杀虫水 咧？所以话你咧，暂时冇。我试过真系啊，有曱甴啦，又系要冇扬威咧，佢唔知点解个头硬夹起少少啊，然后嗰条竹梳 佢唔系想嘅，咁佢系咁嘅结构 啊。我真系以为 见到你头耷耷，sorry， 唔好意思， 嗱， 我 就 系 即系想分享一下，说时迟那时快，我谂住攞嘢喷佢啦，攞咗个喷发胶嚟嘅， 嗯， 啲泡咧就。僵住咗佢，其實所以咧，所以任何噴嘅嘢都可以對付佢。 係，我會噶啦。 係啊，即係睇你個枝貴唔貴啦，係咪？ 同埋要留意啦，因為你見到一隻曱甴嘅話，你見唔到嘅地方應該有好多隻噶啦。 係呀， 點算啊？咁我 睇幾多歲人啦？其實咁嘅嘢你都唔知。所以其實 咁啊，最後即係又仲未知喺邊， 在途中。 哦， 我會搞掂佢嘅，放心。 我梗系放心啦，又唔关事。I heard you on the wireless back in 52, lying awake intently tuning in on you. If I was young, it didn't stop you coming through. Oh, oh. They took the credit for your second symphony, rewritten by machine on new technology.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 Sandy 林忆莲。维时1982年，佢读紧中四嘅时候，见到电台请人做 DJ， 佢有个同学，一齐报名，结果同学唔成功，佢就被取录咗啦，成为一位兼职嘅 DJ， 仲改咗个名叫做611。六加一加一就是八，意思是一个八妹仔的形象，你有没有听过呢？ 在地看是我思想， 1985年四月，林忆莲出咗第一只碟。林忆莲主打歌《爱情 I Don't Know》改编自日本女歌手松田圣子嘅作品。当年公司将佢包装成日本嘅少女，但可能唱功暂时比较幼嫩，所以反应只系麻麻地。每一个人将佢起步阶段，不过点知道原来将来喺乐坛会独占一个地位。呢一首歌可以话唱到皆知韩文，你唔会唔识嘅《灰色》。1986年三月，林忆莲推出第二只碟《放纵》，主打歌有呢句歌词：我空虚，我寂寞，我动，唱出咗好多少年人翻叛嘅感觉，结果得到好大嘅反应。只碟成绩好好，攞咗白金唱片，佢嘅音乐事业正式起飞。我空虚，我寂寞，我动，来自呢一首歌曲《放纵》，Sandy 林忆莲。 能开心每刻麻醉后，但每次再回头，我都不敢相信，只有含泪的接受。不忧苦痛，不忧心碎似石头，何必的我去承受？没法再挽留你带走的所有，风雨呆望着以后。 林忆莲的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她唱快歌慢歌，感情都是收放自如，没有任何的违和的感觉。乐评人将她评为香港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其中一位女歌手，有媒体评选她为20年最优秀唱功的女歌手第一位。你的感觉又是如何？来自她这首《放纵》。网上情知经典重现，林忆莲。不单止独唱成功，他的合唱歌曲一定有很好的反应。和 Blue Jeans 合唱的这首歌曲《下雨天》结束今天林忆莲的经典重现。 仲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可未淡忘。看见雨点假 设，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快到早上11点钟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今日都是好热的，33度的温，相对湿度 6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非常之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听日仍然是热的，局部地区有骤雨，长数天因为这个小犬的关系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第一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我哋继续就有我哋今日嘅 AI BB 班，咁啊唔单止咧又有 Doctor Leo 啦，小师妹咧，仲有我哋今日嘉宾啊，要知道今日搞啲乜嘢咧，留意住咯噃，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 大家好。我是鄭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首先有 Doctor Leo 啦，同埋小师妹隆重介绍我哋今日嘅另外一位嘉宾咧，就系仁济医院黄华昌中学邱少雄校长。邱校长你好， 欢迎你好，大家好。 除此之外，佢仲系新界校长会主席，以及香港教育大学校董，同埋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副主席嘅邱少雄校长。 欢迎欢迎。 蒋早晨， 大家同学早晨啦、 啊！做好多碌屎啊，今日带咗好大沓啊！ 我偷睇到啊，几张纸啊，仲要系两面印晒， 唔知道会唔会问嘅咧？要问翻。 多过我平时几倍， 系要做好啲准备。 咁咪即系平时你懒咁解咧？ 啊、有加分嚟之后啊，讲嘢又 好难受啊！ 开始，校长，不如咧都倾下，因为都知道校长你有好多功绩啦。 系啊， 咁其实我哋之前都有倾过下一啲 AI 啊科技嘅应用嘅问题，不如都想听下你讲喺教大咧，或者喺大学嘅层面咧，通常佢哋会点样睇 AI 咧？佢哋个立场系点样咧？ 嗱、首先咧，我要申報一下，因為咧，雖然我喺即係一啲唔同嘅團體都有一啲嘅工作做緊啦，但係今日我嚟咧，純粹係我自己個人意見啊。 係，當然知道。 校長即係校長， 梗係啦， 滴水不流。 我講嘅就係純粹我自己個人意見， 滴水不流。 我好似未講過呢句， 講太遲，你講太遲， 我個人意見嚟㗎 啫。你上咗成幾個月先講太遲，你要 back 地方。 哇！真係學嘢啦，大家好。 嗱，頭先提咧，教即係我諗咧，教育界咧，其實咧都普遍歡迎嘅，因為咧始終咧係 AI 係一個新嘅技術啦。咁其實真係幫到去學習啦，我自己覺得嚇。咁同埋我自己嘅立場咧，嗱始終都係 IT 人啦嚇。咁所以一啲新嘅嘢咧，我哋都係好接受嘅嚇。同埋有時我哋成日都話啦，有啲嘢冇得避嘅，你唔可以即係捐埋個山窿當唔知噶嘛。咁我哋就睇點樣用得去好啲，幫到啲細路去學習咯。咁頭先阿 Leo 提到咧話教大咧，其實咧唔係秘密啦，佢都之前喺三月咧，其實都有咧出過一啲嘅消息啦、指引咧，就係講緊咧，即係其實佢哋都會容許學生咧去用 AI 咧去協助學習啦，幫手做可能有部分嘅功課啦。咁但有啲嘅大原則咧，其實咧無論你用咩工具都一樣噶啦。即使以前我哋用啲搜尋工具又好， 而家話用緊啲生成式嘅一啲嘅 AI 嘅幫手又好啦。咁其實咧都係想幫助佢哋學習啫。咁重要嘅嘢就係咧學生係要有自己嗰個思維嘅，即係同埋我哋都好著緊就係個思考嘅過程，因為你學習其實你係一定要透過思考，透過你得到嘅知識，再經過自己內化咧，先叫做自己嘅嘢噶嘛。咁所以嗰個只係一個工具嚟啫。咁我諗大家都係行緊呢一條路啦。 嗯，同意嘅。咁其實嗱，你容許學生用係啱啦。第一，但第二咧，會唔會有啲嘅 guideline 咧？即係話去到乜嘢地步可以用，即係清楚地話俾佢聽點樣嘅 step 係可以用。但係去到某一個地步咧，你就要自己做翻啦。又或者某啲嘅事情咧，一定唔可以用 AI， 一定要用自己嘅能力去做。會唔會有啲咁嘅 guideline 嘅？ 咁樣講啦，譬如我哋如果講學校啦，學校有冇學生用呢？我相信有嘅。 點會唔有啊？ 唔好傻啦。 不過我哋要相信我哋老師嘅專業啦。譬如你話有篇文章咁，佢可能呢好快咁用咗ChatGPT 咁去 寫曬出嚟， 寫一篇嘢出嚟。咁但係寫咗篇嘢，跟住交俾老師，你估老師睇唔睇得出啦？ 睇得出。 平時你喂你作文係咪低分嘅？ 係啊， 突然之間攞高分又冇乜錯字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啦，同埋即係我諗我哋好著重睇學生嗰個成長個進度。咁所以咧，你其實每一次我哋見到佢有成長，梗係開心啦。突然之間跳咁大步咧，我哋都驚跌親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我哋都會睇得到嘅，其實都嚇，咁佢可以用佢嚟幫佢去學習，咁我諗主要都係咁樣啦。 我哋曾經咧都有唔同嘅範疇嘅朋友上過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嘅，例如有老師啦，有學生啦，有校長啦，佢哋喺平時嘅話點樣喺佢哋自己嘅工作範疇又好，或者係做功課嘅時候點樣應用 AI 啦。我又想問一問嘅就係話如果係較大嘅政策，同埋嘅就係譬如可能係唔同嘅中小學啊，佢哋嘅話佢哋嗰個條件甚至乎嘅就係嗰個嘅應用嘅方面嘅話，你哋又會唔會有啲咩嘢唔同咧？喺政策上， 我諗政策上應該就冇大分別嘅。不過應用上咧，因為我諗大學嗰個學習始終同即係中學有啲唔同啦，中小學都唔同啦。大學佢可能多啲佢哋嘅即係個人思維啦，同埋佢哋一啲多啲唔同嘅嘢，佢要你要發表或者文章 個人化啲， 寫字都多啲啦，係咪？ 係。 咁但係中學咧，始終有一定嘅有一定嘅嗰、那個。即係我哋嘅課程啦，同埋喺香港嚟講，難免咧抄寫都有嘅，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學習嘅模式係好唔同嘅，咁我諗大學咧。用起上嚟咧，會嗰個應用嘅層面會多好多嘅。 我想補充一點啊，因為咧，琴日咧，我啱啱就 Hong Kong U 嗰邊咧，即係香港大學嗰邊咧，都出咗一個新嘅指引俾我哋老師，就係講緊點樣去應用呢啲新程式 AI 技術。其中一點咧，我覺得幾新嘅，都值得講下咧，就係佢想確保嗰個公平性啊，即係公平教育啊。佢點樣做咧？就係我哋會俾啲 AI 嘅工具老師同埋學生佢哋去用。咁當然呢一啲工具。亦都係確保，即係你喺呢度讀書嘅學生咧，你都係可以應用到，即係佢都係即係有起碼有呢個 資源， 係啦，亦都有呢個資源去支持呢件事咁樣去發展咯。我覺得呢樣嘢都幾重要，因為尤其咧，我哋講緊一啲新科技嘅時候，有時都會涉及到錢銀去應用啊嘛。即係我哋都知係有啲學生會用，但係你調翻轉去諗下，會唔會有啲學生想用， 但 冇 得 用 咧？係㗎， 都會擔心呢一點啊。我又會見到而家大學嘅層面開始都會喺呢方面又會諗多咗。 你 講 嗰樣嘢就 係 公平，公個公平啲係 每一個學生 用呢個科技，我 都可以應用呢個科技。 唔係你有錢你就可以攞到呢樣嘢，你冇錢嘅話你就永遠都 rich。係 啊，呢樣嘢我自己睇完我都覺得幾重要喎，係喎，都其實真 考慮到周到我 冇錯。 因為其實而家好多上堂啊、做功課啊、好多等等咧，好用好多電子嘅工具，係嗰啲平板電腦啊、手機啊，基本上而家你做功課啊，或者有時參加嗰啲 chat group 咧，即係同學之間嘅係必須用到。咁如果你冇咁點啊，買唔起電腦。我買唔起呢啲平板電腦點？呢個都係一個問題。 冇錯， 即係曾經都有討論過呢一樣嘢嘅，就係話科技會越發達嘅話咧，你會整到嘅就係冇錯，貧富會更加懸殊因為若果你個資源係真係冇咁好嘅時候咧，你有好多時候有好多嘢嘅就係想佢本來有喺度，但係你都未必可以用得到，係咪？即係呢個係一個亦都幾長遠嘅一個問題。 我相信除咗大學，可能遲啲中學啊，或者甚至小學、都會慢慢會繼續去實行呢樣嘢咯。 其實中學開始都有啲有 嘅，已經有啦。 有啲中學其實已經做緊自己嘅 即係專用嘅一個平台啦，就等佢可以喺上面即係用緊類似嘅一啲嘅科技咧，去起碼嘗試啦。因為我哋成日講學生我哋希望培育出嚟係俾未來嘅社會噶嘛，咁所以咧，我哋有啲咩係而家現有我哋可以掌握到嘅咧，就都盡量等佢試多啲咯。 咁如果係咁講法嘅話，係咪其實咧有啲嘢要應用之餘嘅話，當然都要有一啲嘅監管或者有啲嘅規矩啦。咁如果真係喺呢一方面嘅，大家都咁希望就算係學生嘅話，佢哋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話，會唔會有一種叫做資訊嘅素養，其實需要喺呢一個時候嘅話，大家都係要多啲去討論一下嘅。即係例如你點樣去用嗰啲嘢，又或者係呢個誠實啊，或者係點樣，即係呢一種咁嘅，都係大家都可以傾下。 係啊，其實資訊素養又都唔係淨係今日提嘅，其實都提咗都若干時間㗎啦。咁最近大家又攞翻出嚟咧，好似一個熱話咁咧，因為係啦，冇錯。 但我真係唔知係咩嚟。頭先，我想問你校長， 阿Yui提嗰個係嘅，因為咧資訊素養其實就講緊，即係好似一個人嘅質素啫嘛。只不過咧，就係當我哋處理一啲資料或者一啲資訊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咩嘅要求啦？嗱，頭先提過誠信啦，譬如你攞咗啲資料， 唔係你嘅，唔係你嘅，只係攞落嚟嘅啫。 你攞落嚟，咁你話俾人聽係冇錯啦，即係篇文章唔係你做嘅，咁你唔可以話自己寫噶嘛。咁呢個其中一個啦， 有時有啲論文係明明唔係佢寫， 即係抄咗係當自己噶嘛。咁所以話呢個唔係新鮮事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要教啲學生點樣識得去處理咯。你喺網上面而家你成日攞到好多資訊，但因為太多資訊咧，我哋唔知邊個真邊個假。 係啊， 咁我哋要教啲學生點樣去揾啦。譬如其中一個就係我哋都會嘗試，譬如我哋攞到一個來源嘅時候，會揾第二個來源去再 double check 下 double check 啦。咁呢一類咧，其實都係屬於資訊素養嘅即係嗰個範疇啦。 所以可唔可以話而家學習嗰個方案有少少唔同咗？以前咧就係諗下揾啲咩資料，而家就係揾咗之後，你都要 check 下。到底呢個 AI 俾你嘅資料係真定假嘅咧？係咪真係有過呢個個案？我諗多多呢度都講過啦嚇。 琴日即係我睇嗰篇指引咧，佢都有提到呢一點啊。同之前我哋同一啲老師傾咧，就你如果用到 GPT 啲技術嘅相關資料咧，你就其實代表老師。我喺大學嗰份文件咧都見到，如果學生你用呢啲 GPT 技術，你代表你認可咗， 係代表你自己認可，係啦，你有責任要去 check 呢樣嘢係咪真嘅。 其實都 幾有趣啊！ 其實有趣得嚟咧，對學生又多咗一個功課。因為我哋以前寫論文咧，譬如 call 咗呢一段嘢咧，我就 call 噶啦嘛，我鬼理，我 有時未必理到咁仔細， 根本唔會知道嗰段嘢叫佢仔細程度或者啱唔啱係咪？但係今時今日唔可以啦，因為你既然用得佢，代表咗你係知道。佢系真实嘅，系咪啊？ 冇错 ，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啲例子咧，就系即系其实佢做一个假嘅信息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哋系有责任去 check 下究竟系真定假咯。 佢哋上过堂噶啦，知道 AI 会有幻觉嘅， 系啊， 佢哋知道噶啦。 有时我哋都幻觉地忘记咗， 所以一定要听呢个 AI BB 班啊！ 冇错。咁我哋翻嚟咧，答完之后有其他嘅鸡再同校长倾偈，同埋多啲呢样小仙妹嘅。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争新星。幸而冠军取了胜，能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船率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莽撞，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音乐才会 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想悠长，但后来却等候在战场，就以日机去争金奖，没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开演唱会变更加满座，然后共歌手诚实做好友，再行街买茶货。 地下铁再遇他， 喂呀，今次你又遇到边个佢啊？ 咪都系讲紧你咯。 十月四号晏昼两点半，港铁何文田站，港铁礼让运动2023， 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推广礼让乘车行为，行入啲唔挨扶手，唔冲门，放低背囊，齐齐学做礼让乘客。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快到早上十一点半，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总部对出天桥上午发生持刀伤人案，两个保安受轻伤。朝早十点几，有政府总部保安员报案，话一个年约十几岁的少年持生果刀袭击两个保安员，两个保安分别手部割伤同埋脚部扭伤，持刀少年当场被制服。 轻铁元朗站朝早大约9:30发生列车相撞意外，一架载客轻铁同一架空车相撞，三个女乘客受伤，清醒送到博爱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受元朗站的交通意外影响，轻铁元朗站至唐芳村站路段暂停，港铁职员正是处理事件，并且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红天路紧急月台至元朗站路段，接载受影响车站的乘客。有报道说，日本政府明日再将核污水排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如果属实，本港亦都别无选择，只能够继续禁止日本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假如日本的做法不变，又或者没有更好处理核污水的方法，现阶段他看不到短期内有放宽现有禁令的可能性。谢展环说，目前所见在货品供应上对业界造成的实质影响并非太大。他强调，政府做好把关和向市民多作解说是对业界最好的帮助。被问到本港有没有和日本当局联络，能不能够给香港专家就作第三方检测以监察核污水排放，谢展环回应说有商讨，但是日方没有回复。新一届区议会选举12月10日举行，提名期由今个月17日展开，建制派不同政团正是积极备战。民建联说，他们长期服务社区，亦都得到市民认同，相信会有一定优势。工联会表示，他们的地区服务无远弗届，但是直选选区扩大会有挑战，将会集结更多力量支持。新民党就认为，选区扩大反而是好事，令到候选人的工作更加彻底和全面。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19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289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84，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59.66，跌5.2毫；友邦保险65.7，升3毫；腾讯控股298元，跌2.6；阿里巴巴81.9，跌2；美团106.6，跌3.4；港交所284.6，跌2；比亚迪股份232.6，跌6元；南方恒生科技3.7，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49.3，瑞士法郎0.922，加元1.372，人民币7.326，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46，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0632点，跌605点。港金报170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23美元，卖出182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提提你，由于轻铁元朗站发生交通事故，由元朗站至到唐芳村站需要暂停，轻铁610、614、615同埋 761P 需要改道沿经上述的路段。另外，港铁免费接驳巴士会行走往来红天路紧急月台同埋港铁元朗站北面公共交通交汇处，途经红天路、元青山公路，经唐芳村站至到大唐路站同埋朗逸路。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赤坎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康庄道桥底。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跟住银影路多车噶，咁依家龙尾去到大埔仔下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去尖沙咀、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以冰雪运动做题材的影视作品一向少之又少，冰球少年剧中透过一众主角的日常训练，以及在赛场上详细呈现的技术和技巧，令观众可以一边煲剧一边认识冰球运动的专业知识。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上堂啦，头先都介绍过啦，除咗 Doctor Leo 啦，同埋小师妹咧，今日仲有邱少雄校长喺度嘅。 校长有个好特别嘅身份咧，其实佢就系考评局嘅副主席嚟嘅，咁、所以都希望借呢个机会啦，问下校长啦。啊，其实 AI 对考评局有冇啲咩影响啊？会唔会就最担心我哋就 DSE 啊嘛，即系一个公开考试，其实会唔会都有影响咧？ 对唔住，我想问一个比较低级啲嘅问题先，就系考评局系点样评试？ 点样评？ 点样评分？你怎么改卷我都不 懂、我再低級一點 我想著報 DSE 我應該這件事對我有什麼影響呢？我作為一個未來的考生， 我從來都很想知道考評局是怎樣改卷的，剛剛我們起碼要知道這件事先。 你考完 DSE 之後呢，其實這卷呢現在我哋就會收曬去一個掃描中心嘅，咁咧就將啲卷全部掃描咗，咁已經係老師咧去改卷嘅評，我哋叫閱卷員啦，就已經喺個電腦度改噶啦，已經喺電腦度改， 就唔係好一份一份唔係咁樣， 即係唔係拎翻去，以前咧就以前拎翻去改嘅。 我再問你啫，我以為仲係 已經唔係噶啦。 個好處係咩咧，校長？如果係咁樣， 個好處就係咧我哋而家改卷通常咧就係可能一個老師咧。 就專門改某一題嘅。 哦， 因為已經拆開曬㗎啦。 係、哦、喎，如果你一份一份咧，你就好難話改一題掉俾佢，改一題掉俾佢。 哎呀，好得意啊！係 咁，所以咁佢改又改得快啲啦，同埋佢集中係改嗰題咧，就更加了解每個學生中間嗰個差異啦、 嗯。 因為我哋改到咁上下，即係因為而家咧改卷咧都仲係老師去改㗎嚇。 係 咁咧，佢對住個電腦改啦。咁啊，跟住仲有啲再高級啲咧，一路睇住嗰個進度。咁亦都係成日事前大家都有攞啲 sample 嘅卷咧，改完之後大家傾，等嗰個準則可以一致咯。 嗯、 啊，咁所以其實係考評局改卷嗰個成個過程咧係好嚴謹嘅。 喂，其實快好快好多啊！嗱，如果以前咧要揾翻馬小強嗰份，死啦，山仔咁高，而家喺曬電腦一撳，咁啊即刻揾到翻出嚟啦。 我哋改卷唔知邊個嘅， 係嘛？number 都唔知㗎。 但起碼唔會唔見先。 係係， 都係。咁如果係 AI 可以點樣幫到？ 嗱，如果 AI 咧，咁譬如我哋。其實之前都有做過一些即試驗啦，試驗計劃、 嗯、 就想用 AI 咧去幫手改英文，因為英文改英文卷咧係或者改作文卷咧其實最嘥時間嘅、 嗯 啊，要時間最多嘅。咁、嗯、所以咧，如果 AI 可以幫到手嘅話咧，其實咧可以減低嗰、那個即改卷時間啦，變咗可以縮短成個 流程， 成個流程啦。咁啊，早啲。派成績咯嚇，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嘅好處啦。咁、 嗯、 我哋其實喺之前喺 ChatGPT 出之前咧，其實已經做緊呢啲嘅測試噶啦嚇。咁、當然啦，考評局係一個好專業嘅一個即係評核嘅機構啦。咁我哋個即係嗰個信度咧好高嘅，所以我哋都唔會立亂嚟嘅。咁、 嗯、 但係就一定要等所有嘢好成熟，好穩陣先可以出街。 嗯、 但係我哋的步伐就比較前瞻性，可以早啲去做測試去造成咯。咁而家ChatGPT 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即係一個方向啦。AI 呢幾年發展得咁快咧、 嗯， 我相信咧幫得到手嘅係好好嘅。 嗯， 咁都可以簡單講少少啦。咁AI 咧，大家知道啦 ，AI 其實係靠去學習呢一個過程咧、嗯，去令到佢自己可以更加聰明、更加叻噶嘛。咁、所以咧，考評局係一個很好嘅機構，因為我哋有曬啲卷啦，亦、都有曬係啦，有曬咁多年嘅卷啦，同埋有啲分數啦。咁、當佢改完之後咧，我咪可以做一個比對咯。咁、知道佢改出嚟嗰個效果點啦。 因為你個 database 好大， 因為個 database 大，冇錯啦。咁所以每年去 fit 入去嘅時候咧、理論上嗰個 AI 就應該越嚟越叻。咁、越嚟越接近啦， 即係佢知道點樣寫點樣寫嚇，個文化點樣就可以話高分啲啦。 即係咩情況寫咁樣寫法咧，就係高分啲；咩情況就低分啲。 都 係 嘅。 咁、不過作為好初步、好初步嘅觀察咧，就係咧中間嘅分數咧係即係比較容易達到大家一致嘅。 嗯。 高分同低分咧，其實相對比較難。 嗯，幾有趣喎、這個 係點解嘅？ 點解高分同低分？ 因為高分同低分咧，其實咧佢哋可能佢嗱，譬如如果人改咧，咁你會見到佢寫嘢嘅一啲嘅 style 啦，或者佢用嘅字啦，咁你可能會因為咁樣俾高分。 嗯、 但係咧，其實呢一類嘅學生亦都唔多，咁、那個 sample 都細，咁所以要慢慢要再 train 咯。 哦， 咁、嗯、低分咧？ 低分一樣嘅咋，即係低分其實佢可能寫嘅嘢少啦，咁所以中間嗰橛咧應該係比較上嗰、那個即 係、就是、 accurate 啲，嗰、那個信度高啲啦嚇。咁、另外咧，如果講開考評局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另外一個部分咧，就叫校本評核嘅。咁、因為考評局上面我哋個考試嘅出嚟個分數咧，學生好清楚嘅。其實咧就係、是、有一啲科咧，有部分咧就係佢真係攞支紙筆去考嘅。咁、另外一部分咧，其實就係學校係一路做緊一啲連續性嘅一啲嘅評估啦。咁然後咧，將呢個分數再加翻落去嘅。咁、呢部分咧，我哋叫做校本評核。咁、最近咧，啱啱新鮮熱辣咧，就琴日咧就出咗個指引啦、就係咧關於個校本評核點樣用即係 AI 咧可以幫手咧咁。咁其中有一個提到咧，就係咧用 AI 咧呢個工具咧，就應該同其他嘅參考資料一樣，係需要註明個出處嘅。咁同埋咧要喺個附錄度咧列清楚嘅。咁即係其實我哋會當 AI 係同其他一啲嘅工具一樣啦， 參考工具咯， 參考工具一樣啦。咁所以呢個要列出嚟啦。咁另外咧，如果你話喺學習嘅過程嚟講咧，其實咧就AI 呢種工具咧，唔可以代替學習嘅過程嘅。 當然， 因為咧，我哋成日學生係要一個 一個經歷咧，係透過學習一個經歷咧去學到嘢嘛。 嗯、 而 AI 幫你做咗咧，或者你依賴咗咧，其實佢就 即 係 你冇學過，係 啊，冇錯。 即係等於好似揾一個同學仔幫你做曬成份功課咁樣。 係、嗯、啦，咁你係可攞到個分數咯，但係就你其實學唔到嘢。 哦、嗯，頭先我講到嘅就係話，你話改卷嘅時候咧，英文嘅作文係最難嘅。會唔會係因為其實有時你作文嘅話係好睇每一個人每一個學生佢哋嘅一啲 style 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嘢，所以你好難一概而論嘅就係、是、咁樣呢一篇又會點會高分啲？呢一邊會低分啲，咁其實如果係咁講，會唔會有個別嘅科目嘅話，其實都要喺呢一方面嘅度有一啲嘅即係調控。例如，我覺得譬如作文啦，或者美術啦，係、 嗯、 嘛？因為我哋都討論過呢一樣嘢， 係、嗯、啊，生成圖片啦， 生成啲圖片啦，咁樣咁呢一方面嘅話，又有啲乜嘢嘅即係討論或者係 即係幅畫靚唔靚咁樣 咯？比分嘅時候會唔會有困難咧？ 唔係好大困難嘅啫，因為咧係 啊，因為嗰、那個嗱，你用紙筆咧，你喺現場考嗰啲唔會用 AI 啦。咁、唯一就係可能喺個校本評核嗰度咧，即係你交俾老師嘅作品嗰度咧，嗰、度會有機會咧係即係佢可以利用到 AI 去幫手啦。咁、但係咧之前都有提啦，其實老師對學生應該係比較清楚 嘅， 係啦， 比對翻佢以前嘅作品。 佢嗰幅畫，你可能你以前唔會畫到啲咁嘅畫嘅，或者同埋 或者佢嗰篇文係咪？你以前你唔會識用呢啲嘢嘅。 咁、所以佢個過程咧，同埋佢製即係佢畫嘅過程咧，其實佢唔會今日份功課，聽日交俾我噶嘛。係 啊。 咁中間個過程咧，其實老師一路都係睇住嘅，咁、所以呢個就唔使擔心嘅。咁不過老師我都特登去問過我哋嘅視藝老師啦。佢提到一樣嘢，我覺得佢講得幾好嘅，就係咧，就算你用 AI 去幫手，有個意念都好啦。咁你點樣將呢個意念去將同你自己嘅想法去做一個聯繫啦？延伸你嘅諗法而去製造咗你自己個人嘅一個嘅作品咧？嗱，呢個先重要咯。 同埋都係一個學習過程喎，即係好似我以前喺堂上面討論過咧，就係佢雖然係由 AI 去幫我畫，但係佢都要識得點樣去俾一啲嘅指示啦，又或者唔得、再改，咁其實呢係一個新嘅學習方式啦，係咪啊？多謝你。 呢一點咧，同版權啊係比較接近嘅嗰個概念，即係我哋點樣去判斷一個作品係屬於嗰個人嘅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睇嗰個作者有冇喺，例如就算二次創作都好，你有冇喺嗰個作品上邊 灌輸一啲自己嘅意念， 灌輸咗好多創意啊，或者你嘅一啲成果喺裏邊，即係呢一個嘅元素都會喺呢件事可以反映到出嚟咯。 的確係，的確係一個新嘅潮流。不過有時咧，我問個低級問題，頭先咧嗱，嗰啲作文有一啲例子啦，但我有時見到啲抽象畫咧，大師嗰啲都係一撇撇嘅啫。咁如果學生又畫得一撇撇，喂啊邊個都係咁啦咁樣，嗰啲係咪有得拗咧？其實真係我唔知道， 即係可能要靠視藝老師，即係判斷一下係咪？我都唔知點 作文 嘅， 你仲可以睇翻以前啲作文點樣作點樣作啊嘛，係嘛？美術嗰啲真係口同鼻拗，我話靚啊，點解你話唔靚啊？ 係咪？其實佢哋視覺藝術科咧。有一部分咧係叫做咧係藝術嘅評賞嘅， 係啊， 即係有得學㗎，係 啊，係 有得學嘅， 唔 係 亂嚟 嘅， 唔係 亂嚟嘅， 佢劈得 嚟 係嘛？ 係啊，咁佢哋真係會睇大師嗰啲畫咧，即係睇佢哋即係有啲咩特質啦嚇。因為我記得咧AI 其實咧可以模仿大師嘅畫咧畫出嚟㗎嘛，咁所以即係佢其實咧係即係類似啦，不過佢係。喺評賞個角度咧去睇咯， 係一定嘅方法， 一定嘅方法嘅，老師有佢哋嘅辦法嘅。 嗱當然咧，其實耐唔耐嘅話，我哋會聽到啲新嘅啲咩 GDP 呢啲咁樣嘅 GPT 等等嘅一啲新嘅一啲科技或者一啲新嘅一啲發展啦。我都想問一問校長嘅就係，你覺得我哋應該要點樣去面對而家嚟緊嘅一啲挑戰？同埋即係信息萬變嘅呢啲咁樣嘅嘢，作為學生也好嘅話，或者老師也好，又或者係點樣，我哋應該有啲咩嘅準備咧？因為真係好快啊啲嘢， 係啊，係好快㗎，即係、我 哋成日都諗啊，兩年之後咧，三年之後，唔係喎，原來幾個月就 已經嚟到啦， 已經又嚟啦。 我諗我哋第一就要開放嘅態度啦，即係。第一唔好閂埋門先嚇，因為你 冇得閂埋門，係 啊，你閂埋門唔代表嗰樣嘢唔會發生， 冇錯， 係啦。咁所以我哋要即係開放啲態度，嘗試去了解，嚇睇下邊啲地方可以用得到咯。咁尤其是我諗由即係我哋作為一個即係老師啦，咁我哋有時真係要行先個學生一步嘅，嚇，因為佢哋可能佢接觸嘅只係啲好簡單、好快嘅，咁但係背後點樣用咧，其實大家都唔知嘅。譬如大家而家成日講 AI 咁，其實 其實咩叫 AI 呢？用可能你哋會用啦，但係點樣去做到一個 AI 嘅一啲效果呢？譬如我哋學校呢，我哋教啲學生有啲 program 嘅，我哋教啲學生呢透過模型車，我哋叫佢學下點樣行嗰條路，認咗條路一啲嘅特質之後呢，就比較新嘅路去行，即係透過 AI 去 train 佢哋啲嗰架車仔啦，我哋架車仔咧點樣去學下行一條新嘅路，即係呢一啲就係等學生知道個其實個過程嚇，唔係一啲好神秘嘅嘢嚇，咁啊等佢認識多啲咯，咁佢知道之後，第日佢再學咧。或者再用的時候就會知多，即係就會用得好啲咯。 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學過機器學習？ 記得。 其實頭先無論車仔嗰個概念咧，或者頭先講考評局批卷嗰個概念，都係用咗一啲機器學習嘅原理去做，即係有數據去支持之下咧，就會令到件事更加準確咯。 明白。咁校長你自己咧，有冇喺邊方面係用 AI 做你嘅秘書啊？即係以後。即系而家由而家即系都已经做紧嘅呢件事， 你可唔可以睇下你用啲咩 app？ 有冇啊？有冇帮助到你喺某啲情况？ 最帮得多咪就系写稿咯。 我发觉好多人都系啊，多多呢度都话有啲老师咧，有时都会啊，系咪嗰啲咩演讲稿啊？啲 official 嗰啲啊？ 嗰啲 official 啲啊，佢系最快嘅。嗱，不过咧 你都最 official 嘅， 系啦，最 official 嘅。通常咧，你起码改一半嘅，因为佢嗰个系四平八稳啦，通常啊 ，send 出嚟嗰张咁。跟住你咪再加翻自己啲嘢咯，但系就穩陣嘅，即係啲前後嗰啲就好穩陣嘅，再加翻自己落，咁係快啲嘅，係幫到係幫到嘅。 校長有好多稿要寫， 明白， 都係嘅。 聽佢講嘢嘅就係 AI。好啦，頭先我哋都係集中於講緊嘅，譬如可能係喺教育方面啦。我哋好多聽眾其實都係一啲普羅市民或者係大眾嚟嘅，我又想問下就校長，你有啲咩忠告佢哋嘅？就係 AI 呢一樣嘢嘅話，已經滲透曬喺我哋係啊，就算你明又唔明嘅話，你都喺度用緊、應用緊，或者係點樣？有冇啲乜嘢嘅忠告俾佢哋啊？或者係有啲咩嘢，即係你可以即係同大家一般人講嘅咧？ 如果對一般人咧，就我諗AI 已經避唔到啦，係咪？ 係啊。 咁唯一一樣就係真係啲嘢。而家有圖未必有真相咯， 啱啊啱啊， 我哋先傾完啊， 啱啊啱啊，要聰明啲啊，嗬， 要聰明啲，要真係啲資訊真係而家實在太多啊，咁有真有假咧，真係要真係要聰明啲去睇咯。 亦都因為有啲人即係專登利用呢啲技術去呃人啦，咁有多啲嘅詐騙案件啦，咁所以就好似話有圖啦，有片都未必真相，有片都未必係真相，係嘛？即係 啱啱我今日嚟之前咧，我睇到段片咧，係某個人即係我成日睇。睇開嘅嗰啲 KOL 咁樣去講嘢，我發覺佢嗰段片咧應該係 AI gen 出嚟， 真 係㗎？個頭咧左搖右擺之後順序咧就講嗰啲嘢咧，我個感覺啦，我唔敢 100% 肯定咧，即係我覺得佢嗰段片都唔係佢講嘅，可能已經係有啲人或者佢啲助手咧幫佢 gen 段片出嚟去做宣傳啊咁樣。 係 啊，我自己有呢個感覺。 而家真係你望住個人講嘢咧，都唔 知信唔信啊？好可。 即係反而其實而家係應該要再大家珍惜嘅就係大家面對面嘅嘢先至係真㗎啦，係啊，即係任何嘅嘢相啊、聲音啊咩都好嘅話，你都可以係生成出嚟。 同埋聽呢度嘅嘢就係真㗎咯， 冇錯冇 好嘅，今日多謝曬，多謝 Leo， 多謝一校長， 多謝 石師妹， 下個禮拜見， 拜拜。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扮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

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那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了， 哎呀，老师你好，早晨早晨， 太子家好， 太子家好啊， 好开心啊， 我也好开心啊， 你开心要 开 party 啊， 因为一阵可以同我 B B 见面啦， 啊哈， 系啊， 唔系你个系你啲， 一个啫， 一个啫，系啊，我好专一嘅， 我知道，系啦，心里面净系得一个， 冇错， 外围都仲有好多个， 系啊，另外啊，头先我为咗争取时间啊，我食咗一个寿司， 你仲好意思讲嘅？ 唔系啊，我梗系好意思啦， 我今朝早忙到而家冇停过，连早餐我都未食。你竟然仲要好意思同我讲，我头先喺出边嗰度啊，我哋有搞紧啲嘢嘅时候咧，出边度食嘢。 原来我今朝有早餐食咧，皆因我早起身。 哦， 我八点零已经到咗啦。 系， 咁你本来想讲咩？你嚟先食咗嘢。 你想讲咩咧？ 系本来 我真系蠢啊！呢条寿司咧，我一食紧时咧，阿汪天野即刻截住我，喂，唔系咁食，因为嗰块紫菜咧，我分开咗。 哦， 系啊， 因为佢有个方法搣嘅。 系啊，咁咯。 你冇睇一二三嘅咩？佢有教你。 有尖嘴教嘅。 我好心急啊，因为 你连埋嗰块纸都食埋系嘛？ 冇 晒啦。玻璃紙都食埋，係咪咁咪好咯？ 飽啲， 係好啦。嗱，咁其實今日咧，我哋想講嘅就係話，即係黑假婆咧，貼片海鮮咧，喺宴會檢熱咧，晏朝傍應該話個傍晚，正確嘅嚟講，我係傍晚嘅時候。 咩搞啊？ 因為我哋嘅杭州亞運項目咧，你知唔知道我哋香港嘅足球？ 哇，犀利！ 今晚咧，佢哋已經殺入咗四強，而今日傍晚嘅時候咧，六點鐘會係出戰咧，係對呢一個嘅日本。 好， 所以咧，我哋係好多朋友嘅話咧，都係充滿住希望，亦都係為佢哋打氣同埋佢哋鼓勵嘅。我發覺你哋好似冇睇嘅係嘛？ 我有 冇乜点理嘅？究竟佢哋攞，佢哋攞到好多好好嘅成绩， 我知道啊、 尤其是港队，系啊，好值得开心。 高尔夫球又赢咗啦， 系啊， 系啊， 系啊， 因为我哋 游水嗰啲唔使 讲啦。 吓，边个波友啊？ 唔话 太有活。边个系你波友啊？你连边个都讲唔出，你话俾我听，你打高尔夫球，我呸！所以咧，就大家真系好值得开心嘅。你可以见到嘅就系即系我哋香港嘅 丰收啊， 开心 真 系 好好 嘅运动员好成熟，尤其是好多时候咧，你见到佢赛后嘅时候咧，去访问佢哋，佢讲啲嘢都好大气嘅，所以我真 系 好定好为你哋感到骄傲啊！咁所以今日咧，客家婆来了咧，就同大家要讲嘅就系杭州亚运一条项目啦， 项目 就系 运动项目， 杭州亚运嘅项目啦。其实你哋有冇留意噶？有好多系新嘅摆咗落去噶。你讲一个 电竞， 好嘢，好睇 呢个。第一次， 第一次系有呢个电竞嘅项目噶，非常好成绩。另外仲有嘅就喺舞蹈方面，你知唔知有啲咩舞噶？ 街舞都有啦， 冇错， 你唔好同我。 有霹靂舞噶， 系啊！ 你唔睇真系原来唔知啊！ 喂，我觉得佢呢个改变非常好，系年轻化。 竹棋都有唔同啊， 象棋啊嘛， 同埋有围棋， 系 好犀利。 我 唔去做功课，我都唔知道。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系做节目嘅话，你都学到好多嘢。 肯定要做功课啦， 冇错啦。 我日日刨报纸啊！ 唔单止咁样，譬如可能咧就喺蛙艇方面，原来佢有龙舟噶。 嗯， 哇，我真系唔知啦。 系啊，我唔知有冇睇错啊，但我就睇翻佢个话，原来真系睇紧。呢个就系话亚运嘅项目里面有好多种嘢啦，以及嘅就系话项目竞技嘅项目好多， 马术 不胜数， 马术都又赢咗啦， 系 啊， 所以其实你真系估唔到嘅， 即系我啲马友咯。 咸鱼啊， 马友系一条鱼， 咸鱼啊， 都几好食。 马友有人嗰啲老友咯， 啲肉就淋啲，马友我麻麻地。 好，继续。 好啦，咁今日同大家要讲嘅就系呢一个嘅杭州亚运嘅一啲运动项目啊。 好， 当然有啲嘅话，我哋成日都会睇噶啦。我就想问啦，如果真系要睇一啲嘅即系运动项目嘅话，你系中意睇乜嘢？ 我中意睇啲速度嘢，例 如咧 赛跑啊、 田径嘅项目， 田径类 啊， 径类好睇啲，因为 赛跑好睇。 田就系嗰啲跳 跳高啊、跳远， 跳远都好犀利噶。 我唔中意，即系反正我觉得咧。接力赛又好睇嘅，交棒嗰下咧， 好紧张， 睇啊咁样，点样搏落个手度，点样接即跑， 其实真系好惊喎， 好刺激，即系你如果真系即系咁唔好 跌咗， 砰， 你 实 会啦。其实我哋呢度有四棒噶，我哋可以跑噶，我哋有四个噶嘛， 系 咪先？你会摆边个跑最后尾个棒？ 唔系最后尾个棒其实好 重 要，一定要个最有爆炸力嘅。 你点追唔到嘅话咧，都系靠佢噶。 系啊 系 啊系 啊，你会揾边个啊？ 如果阿汪天影，阿唔系话阿小央央啊？ 你当佢死？ 阿小央央啊， 系啊， 小央央， 阿租央， 租央摆两棒，佢跑完第一棒， 即系跑完尾 啦，第四棒， 即系佢跑四棒算啦。 系啦，唔打，我要自己左手交右手啊！ 同意同意，系啊，呢 一 个 一定系 个 右手， 好好睇嘅， 好 睇 啊， 好睇嘅。 喂，仲有啊，马拉松都好睇噶，去到最后嗰阵时啊。啲人咧， 仲太長， 唔係咁你可以啊，去廁所洗 個 面啦。 跑完幾個，邊個係最尾咧？ 係啊， 開頭嘅時候就出咗嚟先，係咪？咁跟住就會介紹曬啲選手，誒，跟住佢就會去轉播另外啲嘢噶啦。係 啊， 差唔多完嘅時候咧，佢又再翻嚟嘅。 三個鐘頭內完嗰啲其實已經好叻， 勁啊！真係 跑到最尾嗰幾個係最緊張， 係 啦。好啦，咁啊，阿 小张张， 记得我名， 因为佢成日都 又波波又张张又多多， 咁所以我真系唔知叫咩名。 我中意睇马术嗰啲，我觉得马术嗰啲好特别 啊， 人马合一，同埋嗰啲好好有 style 嗰啲 啊，嗰啲衫又靓， 跨 栏 啊咁嗰啲啊， 顶帽啊咁样。 哦，即系睇佢靓系咪？但系识唔识睇啊？ 举重都睇， 唔系，但系识唔识睇啊？ 嗱， 你喜欢玩一件事啫，系咪啊？但系你未必识计分。 我即系我啲咁嘅水平咧，只要佢唔会踢跌个栏 啊，唔会踢跌个栏， 就 已经 就 O K 好睇啦。 同埋 计 时咯， 系啊，系啊，系啊。 你讲紧嗰啲系，嗯，好啦，咁啊，仲有就系咩话？举 重嗰啲， 举重， 举重咩？举 重 点 解好睇？ 我唔中意。 嗰啲系力嘅表现嚟，同埋嗰啲咧系可能举到，可能举唔 系啊。嗱，如果力嘅表现嘅运动咧，我中意睇。砸铁 饼 嘅，砸铁饼， 哇！我成日觉得嗰啲，你可唔好等佢跌咗落地下，你先跑埋去啊！你咪见到有 危险 咩？ 系啊， 我哋好嚟，飞过嚟就咁插到你噶嘛，会 推完球都 飞镖都系啊， 飞镖都系好睇啊， 嗰啲都系撑 杆跳都好睇，即系嗰啲好长嗰啲嘢咧，啪啪啪啪一笃。 成日都會驚佢斷， 係啊！但係佢過欄嗰姿勢好靚，係 嘅，呢個 真 嘅， 係啊， 好 睇。 我自己本人 鼓勵運動員， 係鼓勵運動員啦，當然要啦。因為你諗下，其實佢哋咁樣去練習法嘅話，可能只不過講緊嘅就係四年一次，係 啊， 跟住好可能嘅就係唔會玩得幾多年之後，跟住咧亦都要 退 役噶 啦。 但 係 之前擺嘅時間就 好多傷， 係 啊， 係啦。嗱，我自己本人嘅話咧，我係中意睇呢個跳水嘅。 哇！跳水又好睇。有冇水花？ 我好中意睇跳水，压水压成点样？ 冇错， 我哋中国嘅跳水，我觉得系 称霸啦， 冇得 倾。 同埋你有冇见到佢哋真系好犀利噶？嗬，细细粒插支针咁样嘅就跳 水花都冇啊！ 系啊， 跳咗啦。 同埋而家嗰啲科技真系犀利，跟住个镜头，你个入水落去水底咧，嗰下好靓。 系， 跟住最后就去个水喉嗰度射下自己。 系咪你觉得好有型啊？ 好有型，然后望下嗰啲举牌嗰啲。 系啊系啊，因为好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即系可能洗湿咗个头之后嘅话咧，有时你望发镜啊，其实几好靓，几靓个发型。 嗱，我就冇跳水友啦，我讲明。 系咪跳水系好睇嘅， 跳水 系 系 啊，就算你话弹板嘅或者系高台跳水，总之你点样都你都系好睇嘅。双 人 嘅 好睇，你会觉得千祈唔好出错，千祈唔好出错啊咁样。哇，如果三人跳水，我哋三个跳。 咁你 有三人跳水嘅咩？ 新航 如果啊， 如果有三個人嘅話，應該先拱你落 去。冇錯，就係你跳先啊，不過係拱落。 拱咗你落去先。好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刻要講一講嘅就係我哋嗰啲嘅運動嘅項目啦嚇。首先第一個嘅話，呢、這個我都好中意睇嘅。你記唔記得有一年我哋一齊同啲同事喺上邊三樓嗰度一齊 游水 支持河？ 何思培， 何思培， 系、 记唔记得？ 所有人 冇错，嗰次系我同你一齐，同上边所有嘅同事一齐，哇！发癫， 系啦， 嗌完就先至落嚟做我哋嘅发号人嘅，系啦。咁嗰一年咧，就系我哋要讲嘅就系游水啦，系啦，游水点讲啊？ 游水。 摇 穗 系啦，摇穗咁样，我中意嗰个项目嘅就系跳穗，呢、這个唔使嘅，系啦、 okay ， 跳水唔使啦，摇穗。另外有一个嘅就系都可以讲低嘅就系话技术啦，同埋有呢一个力嘅表现啦。咁呢个咧都好紧要嘅，就系、是、拳击啦。 哇！ 拳击其实我觉得都好睇嘅，但系有时就觉得好痛咯。 系啊，我系痛，同埋好似好阴功。 就系拳击， 拳 击系啦，拳。就係、是、拳擊、 啊、 就係傑拳傑。好啦，另外我哋話今日咧就有講到我哋今嘅杭州嘅亞運項目當中嘅話，亦都有一啲嘅街舞啦。街舞就係乜嘢啊？ 街舞 其實係講緊霹靂舞，係啦，特別係 break dance 係啦，就係 點啊？你一路講街舞，你又話霹靂 dance？ 因為街舞分好多種㗎，係啊，你真係知道、 啊、 有 popping 啊，有好多種唔同嘅嘢嘅，所以佢特別嘅就係呢一個霹靂舞啊 嚇， 係啦，就係霹靂舞。 列 模 模 系啦，另外啦，头先我有讲到嘅， 我想问下滑板都有嘅， 滑板都有，滑板都型嘅、嗯。你有见到啲滑板少女细细个，但系可以喺嗰度要飞啊、嗯，你都系好睇。 我最中意睇咧，佢有一个系 U 型 的 U 型嘅，冇错个长。嗯 跳上去转几个， 再落翻。 系，你知唔知好难噶？ 梗系知啦， 好难噶。 嗱，滑板我亦都冇滑有， 系 新。 O、okay, K， 好啦，咁跟住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比较静态啲嘅项目嘅话，仲有围棋、 围 棋、 围 系啦，围棋。系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好得意，我哋会讲剑击嘅，但系其实咧原来佢哋个项目嘅写住击剑嘅，击剑嘅就系你花剑啊咁嗰啲啦，系咪？好啦，就系 结 game。 结 game 系第五个啦，系啦，就系结 game。好啦，跟住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话，我睇咗嘅就系即系呢个爬艇方面嘅话，有龙舟就系龙舟， 龙舟 系啦， 舟 得唔得？ 得。 好啦，去到第七个咯噃，呢、這个亦都系一个都系嗰啲搭嗰啲项目啦， 搭佢落地下， 冇错，就系游道啦， 游道 系啦，摇涛， 摇 涛， 摇就系游道啦。另外呢一个我都好中意嘅，我哋中国都真系好犀利嘅，就系排球， 嗯， 好睇系嘛，哇，真系好好睇哦， 好似特别系女排好睇啲， 系啊， 唔系嘅手指咧后边咧， 系啊。 二啊，同埋佢哋有啲膠布都黐住喺嗰度啊，跟住有啲運動員咧，啲長條嗰啲咧黐曬個身度， 好鬼正。今日講嘅呢個排球， 我試下咁樣出街先。 排球， 排球， 系啦，就系、是、排球啦。好啦，另外呢一个我哋今日讲到嘅就系、是、记住傍晚六点钟嘅时候要都要捧我哋啊，足球， 足球， 系啦，要捧场啊，大家啊。另外仲有嘅就系你教咗嘅话，今日系乜嘢啊？有个新嘅项目啊，你竟然讲到就系 电竞， 听见， 听见， 系啦，好深啊，今日系咪？冇问题嘅，我哋嚟一次咯噃，好，重复一次嘅就系游 水、拳击、 霹雳 舞、 背 拳、 击剑、 龙 舟、 摇 涛、排球、 足球、 听见，耶！ 今晚精彩咯！ 重觸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觸覺，你會刻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語，為何一起？旁人勸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愛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愛你。 不以規則的愛更細膩。相比 委屈你。遗忘世界，遗忘标准，被困更有惊喜。爱你的我，怪兽一样合情合理，彼此天生分，但我是你，因起根本不要太贴地，神化一起，奇怪一起，你的。 我叫鹅鹅鹅， 有鹅， 我叫波波波， 好，冇问题。第一题，日本剧集《之三死狼》，鹅鹅鹅， 《之三死狼》应该系 四， 由 三 姚涛， 一系啱嘅。第二题，端午节我哋食啲乜嘢啊？鹅鹅鹅， 龙照， 好嘢。第三题，何诗蓓系我哋香港鹅鹅鹅， 姚穗， 好劲啊！咁张家朗又系代表乜嘢 ？Ken 杰， 好嘢。未生原生系乜嘢嘅俗语咧？唔识咧， 真系唔 识。 五、四、三、 撞 我 得唔得？ 二、一撞啊 ！Ken 健， 错。一围棋 啊，围棋， 大家要理解下啦。 真系才疏学浅。 系咧，第六题，日本嘅剧集。小鹿神子，鹅鹅鹅， 排球， 好嘢！排球女将小鹿神子， 冇人可以阻挡我。 史泰龙，鹅 鹅鹅，鹅 鹅鹅， 强杰， 强杰系啱嘅。第八题，万人迷逼后系鹅鹅鹅， 足球， 势如破竹。第九题，舞者， 鹅鹅鹅， 五 ，Pilima， 冇错， 鹅鹅鹅，踢球。 好劲啊！都系得晒，好犀利啊！啲劲嘅，我要讲一讲噶。原来咧，迷逼舞咧好得意噶，佢哋有一个嘅称呼俾佢哋嘅跳舞嘅男仔同埋女仔，你知唔知道噶？ 唔知道。你不如俾三个答案我哋估啊？ 冇噶，其实咧佢哋嘅舞者个系一个统称嘅，一个统称嘅就系跳 break dance 嘅咧。佢哋一系男仔嘅话叫做 B boy， B boy 系啦，而女仔嘅话就叫做 B girl， B girl 系啊，学咗好多嘢系嘛 ？break 咯， 哦就系 break。 我想问下佢评分系嗰啲又系动作。 其实真系唔知噶，我有时候我有睇过一啲韩国嘅嗰啲，即系拣嗰啲系啦街舞表演咧，都系嘅。同埋即系成日都要去挑人其他嗰啲人嘅嗰啲咧，跳完之后 咁嘅咩？ 系啊，所以好啱你， 啱你嘅性格。 你点样样？你会劲过你啊？咁 我阵间两点半，我想试下。 咁你记得找数咯喎。 悠悠，大家见到我悠悠 就知道， 唔好怪我啊！ 系 Billy Boo， 系啦， 佢系 B boy， 悠悠 B 强 ，B boy B 强啊 ，B 强， 咪就 B， 卜卜卜。 OK OK， 好啦，十二点半听下风骚快云啦，翻嚟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咁啊有人间先啦，新闻播报吓， 片段人间又嚟啦， 又嚟啦， 咁啊又搞咩啊？喂，唔好再食啦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气旋小犬会在今晚至听日凌晨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到时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小犬会横过台湾南部，并且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随后向西移动，靠近珠江口一带。同时受东北季候风影响，逐渐减弱。天文台说，小犬对本港天气的影响视乎它减弱速度和与珠江口的距离，现在预计受小犬和季候风影响，本港周末期间可能会有狂风骤雨，吹偏北强风，部分地区包括离岸和高地风力尤其大，天气显著较凉。消息指，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案，警方繼今朝在屯門滿明山拘捕一個男子之後，大約中午再在大埔拉了一個29歲男子，兩個人都懷疑屬詐騙案集團成員，案件至今已經有20人被捕。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每日服用5毫克或者以上剂量的皮质类固醇，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冇服用的增加一倍。若果持续服用，风险会每个月再增加7%。研究团队收集超过12000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数据进行研究，平均跟进8.7年。所有患者在研究开展的时候都未曾患上心血管疾病，当中37%患者有服用皮质类固醇。研究显示，服用5毫克或以上剂量的，无论时间长短，都会影响心血管健康。团队建议医生在处方皮质类固醇的时候，每日剂量减到4毫克或以下，或者停止处方。中大医学院指出，过去20年已经出现了多种新型抗风湿治疗，价钱更加容易负担，病人亦都有更多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和干燥，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较凉。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51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315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78跌1.6，恒生中国企业59.44跌7.4，友邦保险65.15升7.5，腾讯控股297.2跌3.4，阿里巴巴81.55跌1.55，美团106.3跌3.7，比亚迪股份231.6跌7蚊，港交所283.2跌2.6，中国平安42蚊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49.24，瑞士法郎0.923，加元1.371，人民币7.328，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46，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0560点，跌676点。港金报170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77美元，卖出182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我听讲周良顺书记系最早喺嗰度起屋嘅。 系啊，后嚟先陆陆续续跟住起，藤楞瓜瓜楞藤。 刚刚上任院长嘅梅晓哥，第一个任务就要面对前书记周良顺，究竟佢有咩计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环保署提醒市民同餐厅，无论外卖定堂食，唔再用即弃胶刀叉匙。外卖要自备容器，仲要打包埋食剩嘅食物，记住食嘢走数啊！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搭棚大师姐。 明明放工翻嚟啦，哇，落咁多嘢啊！ 系啊，我买啊送啊，我买两包米啊，仲有8支花生油，仲有一个瓦煲，3支钢管同埋4个地拖啊！ 哇，咁多嘢，一定好重啊！快啲放低，快啲放低！ 好好好， 话时话，今朝嗰部电梯坏咗，咁快整翻好啦咩？ 未整好嘅， 未整好，咁你攞住咁多嘢。点上嚟啊？楼梯啊！ 楼梯好多人咧，我先冇咁闯到人逼咧。 你唔好话，你又爬上嚟啊？唔准噶，好危险啊！ 老豆啊，我哋系搭棚世家嚟啊嘛，太爷咧仲系呢个清朝御用嘅宫殿搭棚大师，仲试过呢个御前嘅演出技极好嘈。几经四座，我哋嘅屋企嘅话，你世代相传，有咩棚未搭过，未爬过啊？ 唔准你再提啊！闩门，闩门。 咩事啊？咩事咁紧张啫？ 唉，文初嘅时候，我阿爷因为搭棚嘅时候咧，唔小心嗰条大竹咧轻轻撩到个大穗一下啫。 吓、啊，撩到边度啊？ 个背脊应该 系。 大穗好嬲啊！千方百计要捉阿爷啊！ 哦， 我哋成家人为咗避难，从此隐姓埋名，浪迹天涯。阿妹，我唔想再惹事。你明唔明啊？ 系啊，明嘅明嘅。不过我哋依家咧都改咗姓毛啦，系嘛？你咧叫无人识，我就叫无名。系啊，冇人再揾到我哋嘅，你唔使惊嘅。 唉，你知就好啦，我煮饭先。 好啊，好啊。 当晚我睇到电视新闻，有人影到咧明明由地下攞住一个瓦煲、几包米，唔知仲有啲乜嘢。爬上嚟23楼，只用咗短短嘅17秒，系17秒。有人怀疑明明就系东方蜘蛛女，仲想揾佢出嚟，系就麻烦啦。江湖从此多事。 啊，明哥你好啊！啊，明哥啊，做咩事？ 点啊？你边位？贵姓有何贵干啊？ 我小姓白，白无常个白。不过你叫我小黑就得噶啦，系黑啊，黑无常个黑。 咩事啊，小黑？ 啊，明哥啊，就咁嘅。江湖救急咧，下个月我师傅啊应承咗去长洲搭个大气棚。 你冇揾我，我应承过老豆，我唔再搭棚噶啦，我唔再掂呢一份啊。你知嘛？我已经金盘洗手，淡泊名利退隐江湖啦。你走吧啦，你唔好阻住我落 楼下嗰度爬钢架咧。 哥、哎，你唔好误会啦，我知你收衫。 嗯， 系我想问下你有冇其他搭棚师傅介绍啫？ 咁啊， 系啊，因为原本应承咗我师傅咧病咗开唔到工啊，有冇介绍啊？好赶啊，求下你啦！如果唔系阿师傅啊，赔晒成副身家，赔埋条命都搞唔掂啊！ 就算系咁嘅话，我都冇喺呢行好耐啦，我都唔识嗰啲师傅，我帮你唔到 啊！冇啦，我跪喺度求你啦，你唔应承我唔起身啊！ 你起身啊！ 我唔起， 起身、啊， 我唔起。 好啦，最多我帮你问下人啊，不过唔一定揾到噶噃、 啊。好啊，好啊，唔该晒。 点咧今次？ 各位兄弟 brother student， 欢迎大家收读由我省港澳台澳粤潮。喂喂喂，唔好吹生晒啦，未讲完饮啖水。啊，唔记得讲到边？嗱，再讲过啊，欢迎大家收读由我省港澳台粤潮京沪白鹏大师 KOL 鹏鹏 Mr. 鹏鹏嘅搭棚课程。啊，我保证大家。俾心机上堂，做晒所有 homework， 咁梗系考试要合格啦。同埋最紧要交齐晒学费俾我，好少啫，88,800，真系搞笑啊！咁就有机会喺呢个人浮于事嘅社会，搵两餐三餐晏仔，再加 afternoon tea 三餐晚餐四餐宵夜，任你食，真系搞笑啦！嗱嗱嗱嗱，学搭棚首要条件系咩呢？有冇同我答到？冇咧，成晚乌眉瞌睡，代表咩啊？代表你哋唔够精神。嗱，由于搭棚高空工作有一定嘅危险，所以要精神，精神就系要充足嘅睡眠。嗱，大家而家一齐同我练功，咩功啊？就系、是、棉花大法，棉者系棉，棉养精， 蓄锐，熄灯，瞓觉啦。白驹过隙，光阴飞逝，转眼间眠咗咁耐，够钟啦。 哎，好啦，落堂 ，goodbye class， 真系搞笑啦。 啊，明哥，你有冇听过嗰个叫自己做咩搭棚大师 KOL 鹏鹏嗰个搭棚师傅啊？ 诶，冇听过，咩事啊？ 哦，佢依家喺网上面宣传话咧，香港依家就缺乏呢个搭棚工人，又话咩身高量准，总之就叫啲人咧去佢嗰度学搭棚，仲乱咁话毕业之后咧即刻可以安排工作，保证月入过50,000咯、 啊。哇，咁夸张嘅，佢教咩？有咩学啊？ 嗱、啊，你睇下呢度呢份章程啦。 哇，我睇过，哇，88,000，学四堂，有咩咁巴闭啊？ 一啲都唔巴闭啊！ 老豆，你识佢？ 讲嚟一匹布咁长，呢、這个人原名彭彭星，做嘢一样贪快，结果呢？ 唉，嗱，师傅系咪教我搭棚？系咪搵好多钱？吓、啊，系啊，好，即刻学，我学，我学，好嘢，好嘢，学识，好，开工，出发，好嘢。 咪住， 师兄咩事啊？我赶住开工啊，又赶住收工啊，有咩事？快啲讲，一二三，唔讲，算，拜拜。 喂，你咪学满师噶，你唔可以出去做嘢噶。会累到人，又累到自己噶。 师兄，你系我师兄咋？俾面叫声你师兄， 唔俾面咧？ 唔俾面叫傻仔咧？ 嘿，又似你。 吓、啊，老豆，你就系俾佢一句咁嘅说话，激到你一病不起，话你系咪？哎、老豆你都好渣啫，老豆。 佢、哎、我话佢实在太过分啦，呢、哎這个仇一定要报嘅。 吓、啊！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唔好报啦。 咁即系点啊，老豆？ 诶、哎，若然不报，时辰未报啫。 唔衰嘅，系都要报啊！ 一定要报。 嗱，我同你一齐去嗰度报名，然后拆穿佢嘅西洋镜。 吓，俾88,000佢报仇，咁蚀底。 老豆，山人自有妙计啊！ 喂啦，欢迎报名啊！跟呢个省港澳台粤潮京沪搭棚大师 KOL 鹏鹏啊嘅搭棚课程，保证学识，不成功不收费，两人报名一人收费，一人报名多人收费吓。 唔、啊、该，我哋要二人同行啊，咁真系几多人收费？ 请问系咪一人收费啊？ 等阵，你哋两个系咪两个都学呢？ 系啊， 恭喜你哋，我睇睇先啊。喂、哦，你系本搭棚高级学院。 第38,888同埋89两位学员有优惠。 咩优惠先？ 嗱，为咗隆重其事，先有两份礼物。哇，系咪好犀利咧？未读先有嘢攞，俾两份拣。第一份 乜嘢？ 达鹏大师撰写嘅《达鹏踏出八桶金》上册啊，犀利。第二份系一支。我搭咗好耐嘅古董竹 吓， 呢支竹 有 乜 衣 喐 就可以揸住佢啊！ 系有乜衣喐揸住呢碌竹啊？请笑立，请笑立， 咁着数， 乜嘢？小心中伏啊！ 唔系，明哥唔使钱，怕咩要啫？啊，彭妈大师要啊，要啊， 要 啊！ 嗱，好啦，各位朋友，另外即刻送出搭棚搭出八桶金上册，哇！请笑立，请笑立啊！ 本书入咗落个公民袋度咁得意嘅，啊，明哥啊，快啲攞出去睇下啦！我都想仲赚八翻。赚发桶金啊！快啲咯， 几紧张睇你， 系好紧张啊！ 后生仔唔使紧张， 慢慢拆，慢慢睇，慢慢睇，慢慢学 紧噶啦！各位开嚟见我， 吓得个封面， 得个烂鬼封面叫上册。 喂，嗱嗱嗱，呢一个紧要啦，两位千祈唔好误会，出版嘅嘢冇话一定要有几多页噶嘛，同埋你嗰页数多就好噶啦咩？我而家教紧你一样嘢，你知唔知叫咩？ 叫咩？ 噱头， 噱头， 英文叫 gimmick。 喂喂，咁我冇理由啫。上册得个烂鬼封面，话呢个封面我好肯定系佢啲影印机求其编出嚟啊！哇，过唔过分啲啊？我要教翻你啊！ 等等等，唔好冲动。着翻件外套先。 哦，好。 佢几时我着呢件衫？ 系咯， 系啦，彭彭先生，请问你嘅下册有啲咩内容啊？ 嗱，问得好啦，年轻人你唔好急躁。 唉，唔好急躁。 打开个封面你好唔好？ 好， 里边有。彩蛋， 彩蛋 啊！彩蛋啊！咁啊，等我嚟睇下先，睇有咩内容啊！搭棚之人必有三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啊！咁熟啊！ 嚟嚟嚟，等我睇过，等我睇过，关唔关事啊？呢啲嘢啊，搭棚嘅嘢，我真系唔觉有呢啲阶段噶噃。 两位唔使言之我我啦，呢句嘢咧，其实系我抄翻嚟嘅。不过你唔觉得？好有深度同智慧咩？ 好啦，我忍够你啦，真系不知所谓，岂有此理！我仲要俾你个假面具师 哎呀，你 呢啲咁样嘅大鹏败类，我唔单止嘅就系起世刀命啊！你啊， 你做咩事捏烂佢啊？ 我要狠狠咁样撕破你嘅假面具啊！撕唔烂就再撕多次，得你唔好。 冷静啲啦，周围都系纸碎啦，唔系咁啊，撕烂咗咁点啊？ 好啦噃，你哋两个洗定阿八月十五啊，听坐监啦， 开玩笑啊你，我撕烂你呢一张烂鬼纸就要坐监，呢个乜嘢世界啊？ 好话啦，呢个就系讲恶嘅世界，同我斗，你哋两个小人未够班，等收落私信啦， 岂有此理！老豆，彭彭真系中计，一步一步咁走入我嘅圈套，你帮佢就唔一身蚁。 明明江湖险恶啊，都系小心啲好。嗰只老狐狸唔系人咁品、啊。 我睇佢样，我知佢狡猾啦。我仲见到佢条尾啊， 我都见到啊， 狐狸尾已经突咗出嚟啊，只不过系唔知道，只不过系佢唔知嘅啫。 你。咁下一步谂住点啊？ 下一步就系引军入 入咩嘢啊？ 入嗰、那个字我唔识。 总之就系引佢入局，系咪？ 然后收网，将嗰啲坏分子一网打尽，嗯、一网胜擒。 喂。嗰边咩环境？ 一切都按照我剧本发展。 奸啊你真系啊！咁你下一步谂住点呢？ 下一步就系引军入 入乜嘢先得噶？ 我唔识读嗰个字啦。 咧，引军入局啦，系 入局都好。 边个会笑到最后，然后收网，一举成名呢？请留意下星期三，仲有下星期三，搭棚大师姐下集之搭棚大师杀杀啊！ 干这个，白骑马喝水喝，跟我喝，喝就喝，喝酒从来不喝。 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